此话，委屈他人能伸冤，也遇到此无下云崖，路遇贼兵我跳长江，我是且此风声几楼家，三月许多一年整，带牛陪，可见我却是弟弟娘在心。忠良早害谁不痛，奸臣狠毒杀苦杀，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保，你为我三月来不图真啊金王，奸臣到底是哪个？你理解得我啥明白？我爹爹当朝为丞相，好替你做主，沿江那奸臣斩奸将。 听众朋友，浙江小百花乐集团演唱的节目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